年方23岁，是正月17日子时健身的。 谁问你了？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，你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干什么？ 小生尚未娶妻呀。 奏禀王府，世俗喜临天气骨子黑里不人言催嫁，世代为官宦老夫人，指甲粗皮连丝五官各非亲人，你娶妻之事有何难？今日寻在红娘边，不然你死临边就难报仇啊。 下面是悔婚的片段。 今日老夫人命小生与小姐拜堂成亲，你 道是玉不是啊？ 请听琴心。 接下来是童芷苓演唱的《红娘》当中《传剑》的片段。 小姐，您那位哥哥现在别 妻多可怜了。再若呼应，我便自答。 啊，小姐，你可怜可怜哥哥吧。 还是这样万匹，快快起来与我诉状。 来了， 什么腔调？ Thank you.